谢哲穿着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衬衫裤子，手上的指套都未来得及取下，显然是仓促而来。面对藤田青野的询问，谢池当即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将手背在身后，指甲狠狠在手腕抓出几道红印。我来送旗袍，就在附近，回去路上遇到抢劫的，和我拉扯几下，我看到山下的车在外面，就想进来找你。你看，包被抢走了，还把我抓伤了。何峰靠着墙喝了口酒，听他脸不红心不跳的胡说八道，不得不说示弱是最好的掩护。一见他受伤，藤田青也整个人都乱了，丝毫不会去分析这些话的可信度，愤怒又心疼地握住他的手，看到赫赫几道红印。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起冲突，要钱就给他，人平安最重要。 好。 是地痞流氓吧？记得长什么样子吗？我让人去抓他。 我也记不清长相了，就记得挺高的，穿着黑色衣服。 那我把附近穿黑衣服的高大男子全抓来，你一个一个认。 何峰忍不住笑了下，谢池别了他一眼，对藤田青也说，算了，我不喜欢麻烦，也没有多少钱。 那我送你去医院。 只是一点小划痕，一会儿就消下去了。你别这么紧张，我没事的。何峰瞧他俩腻腻歪歪的，又想笑又不爽，转了个脸看到罗林叔站在不远处听着自己，他直起身对他们二人说， 不打扰你们了。 藤田青野见他朝罗林叔走过去，牵住谢池， 走，给你介绍一下。 罗林叔目视几个走过来的年轻人， 不去楼下跳舞，跟我这个老年人一样躲在这里。 您哪里老了，看着像我姐姐。 哼，贫嘴，不怕人家笑话。 这位是小池夫人，龙儿的母亲。 谢池看着这美丽的妇人，想起在山寨时王大嘴和那些人对压寨夫人的描述，以何战的年纪来算，他怎么也得有50岁了吧，却还是风姿绰约，身形挺拔优雅，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模样。你好，我是青野的女朋友，我叫谢婉之。 早听说青野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啊。 您过誉了。何方手点着扶手，目光漂浮在不远处的吊灯上，他没有想过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俩见面，甚至可以说他从未想过让谢池见罗林叔。在他心里，母亲早已死了，眼前这位不过是个背祖离宗的连着血脉的长辈。一个穿和服的男人走来对罗林叔说， 夫人，青木先生有请。 罗林叔离开了，何峰瞥了他们俩一眼， 走了。 藤田青也没有带谢池下去，两人在楼上待着说了会儿话。谢池看着楼下跳舞的男女，目光不时从坐在墙边沙发上的何峰身上扫过去，他正被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围着，还给他们表演了个魔术。谢池此刻已顾不上吃醋了，他的脑子里满是他的安全问题，而此时的何峰就像一只漂亮的花蝴蝶，流窜在野花间，朵朵都为他展苞。罗林叔与青木交谈完出来透口气，就见儿子和一群女人嘻嘻哈哈地戏闹着，他步态轻盈地走过去，众人见他过来顿时敛住笑容，点头问好，惶惶离去。罗林叔浑身一副闲神墨镜的气质，瞧着冷飕飕的，像中年不化的背山雪，看一眼都被冻住。有他在身边，何峰难得清静许多。他灌下一杯酒，与他对视。 盯着我干什么？ 来到上海，才听闻一些你在这边的事儿。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你最好还是收敛点儿，工作上不尽责就算了，不要在作风上丢了我们家的脸。 哦，知道。 藤田青野与谢池走下楼梯，何峰看过去一眼，又提起酒杯，忽然听罗林叔说， 青野的女朋友那个谢小姐跟你什么关系？ 我跟她能有什么关系啊？ 不要瞒我，你瞒不住我。我说过，眼睛不会骗人，你看她的眼神不正常，青野看不出来，我可是你母亲。你越掩饰，越是心里有鬼。 漂亮姑娘谁不想多看两眼？我倒是想跟她来段露水情缘呢。你觉得她怎么样啊？做你儿媳妇可以吗？ 哎，真是胡闹。看样子青野很喜欢这个姑娘。朋友妻不可戏，你自己把握好，不要惹出是非来，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。